据南朝鲜网报民族日报报道，由南朝鲜各阶层组成的和平远征团19号在英国伦敦的特拉法尔加广场展开了反美维和斗争。远征团举起写有停止核战争演习、缔结和平协定、终止萨德部署等字样的标语牌，举行了游行示威。游行示威结束后，远征团参加在美国驻英国大使馆前举行的英国反战团体集会，表示谴责美国蛮横无理的侵犯他国主权。